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山水文园乐享房山，2018房山区生态休闲旅游文化节于9月28日在天开花海景区启动，咨询电话89350123。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10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Sherlock Mind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亚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d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d 鲜辣麦克风全面迪加，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d。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由 DJ 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各位周日快乐，周日好。哇，又到了一个特别的周日的晚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呢在这个假期当中是不是已经呢做好了充足的享受假日的准备了呢？今天晚上我们会有2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在空中好好的聊聊，互动互动，玩一玩啊。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喽，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Okay.说说今天晚上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点播哪首歌曲呢？送给你最爱的他，以及呢这毕竟过节了嘛，对不对？有很多的祝福想要传递，今天晚上一并满足大家，好不好？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现在正式开始咯。 水像油画一样 每天跟随 DJ 麦同学在电台里边走边唱，青春无极限，甜心巧克力作为礼物，让 DJ 麦送给大家哦。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啊，2018年9月23号星期日的晚上，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的节目。今天想听什么歌曲呢？我相信很多同学已经开始呢思考了。抢到今天节目沙发的是麦登古朵尔，张嘴笑当中哦，他说呢，秋意渐浓了，这样的季节呢，特别适合陪着时光慢慢的流逝，喝一杯咖啡，想看枫叶飘落。那些关于你的、我的、我们的歌，今天晚上有老歌要点播了，也欢迎三楼的新岛同学、四楼的雪灵儿。 天大麦克风 ，Oh my radio star。 昨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前的是分享了一下哈，假日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呢做一些小小的计划，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呢在生活当中不能少，尤其是呢已经赶上了这个假期要来了，别忘了后面还有这个十一假期啊，提早做点规划不错。但是假期里面呢，好像很多旅游的地方都会变得人山人海，选择自己喜欢的享受假期的方式太重要。 再过一下天空就要变成红色，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看不到你在，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搞得我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搞得我心 get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发现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刚刚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李荣浩的《太坦白》。22:16，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今晚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问候所有全球正在收听电台的每一个你，假日快乐，节日快乐啊！把这个祝福呢，透过一首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今天抢到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沙发的同学的点播，《秋意浓》。 秋意浓，离人心上秋。 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留言的这位同学说呢，这个关于呢喝咖啡回忆两个人的故事，其实你会发现两个人呢可能会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哦，在每一处陌生的地方留下只属于两个人彼此的回忆，就像是打卡做任务一样哈、但是呢过去很多年，如果不断的再去重复这样的事情，不知不觉好多个城市里呢或许都会出现属于你们彼此的故事。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Sherlock My 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跌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I'm 麦麦。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问候大家假期当中的你一定要甜甜的过，同时呢也是我们雪杠铃儿今天呢算是这个四楼的这个户主啊，想点播的一首歌曲，哪个版本啊？说我说了算，我们先听一个现场的版本好不好？来自周董的演唱会版本，就在鲜辣麦克风。 好，把手举起来。 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个奶球，我加分害羞，加点牛条包都在牵手，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的，插你的身后就只剩一口， 我记得

麦麦的周末现场，欢迎回归。我们这一时段的开场歌来自好朋友爱戴带来的，哇，这首经典的《彩云追月》。哇，今天呢是9月23号，明天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了。在这里呢，麦同学代表我们的麦麦的周末现场，祝福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啊，中秋快乐。说到中秋节呢，你知道吗？中秋节又称什么？秋节啊，月夕啊，追月节，彩云追月嘛，对吧？追月。要说呢，中秋节和月亮的关系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这个天象崇拜了哈。太阳和月亮呢代表着白天和黑夜，当太阳落下后呢，黑夜和恐惧一起来临，而一轮明月照亮了大地，安详而宁静，也是暗夜当中的光明的使者。也许呢，对于太阳哦，当时的人们呢还有一些爱恨交织的情绪吧，但是呢，月亮呢却获得了人类一致的称赞，月亮太美了。那个时候呢，人们表达自己内心的崇拜和感激之情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啊？这跪拜礼敬啊，就追月嘛。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月亮的这个崇拜呢，逐渐的有了固定的时间、地点和程序，被称为呢祭祀。根据呢古迹中的这个所有的记载，祭月最早呢出现在周朝，天子春分、朝日、秋分、七月。春分和秋分呢是一年之中昼夜平分的两个日子，意义很特殊，所以当时的人呢就选择在这两天进行祭祀日月的隆重的典礼。而所谓的夕月就是在傍晚时分祭月，这也恰好符合了月亮出现的时间。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虽然呢在每个周末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一周只有5个小时的相聚，但是每次呢除了好音乐奉献给大家，麦同学也希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哈。那中秋节来了吗？把这个祝福送给大家的时候，也邀请大家今天晚上可以帮助你传递一下祝福。有没有特别想要送给谁呢？这亲朋好友啊，心爱的人，诶，一起赏月，很浪漫的哈。这个年代有人相约说一起赏月吗？反正我收到了很多人啊、约我呢去 KTV 的这个邀请。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约我去 KTV 了？今天晚上就没有人约我去赏个月什么的吗？好吧，哎，你说像我这么浪漫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哈。哦，不是吗？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爱变成了荒岛，弥漫孤单味道，无法全身而逃，至少还能留下骄傲。如果不爱了，不再快乐，有什么不舍得？刻骨铭心过每一个选择，对自己负责。爱的天崩地裂，说穿了都无关紧要，中毒最深的人往往都不需要解药。曾经那么美好，我知道有微笑，请答应我你会努力过得比从前好。真心是冷是暖，终究只有自己知道。走走停停的爱，注定是张大千车票。下个遇见的人，值得我们再次微笑。上蜡烛燃烧，只剩最后一秒。如果不折不挠，这结局换不换预告？谁被神眷顾，我都羡慕拥有你的。当擦肩而过，走到哪一步，都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问候大家假日快乐。今天晚上要听什么调调跟我说一说，在新浪微博，在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的话题、你的回答、你的想法、你的点播，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我说话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是节奏控制了我。搜索麦家族的全拼，麦家族。

人生的每一段旅程，我们都希望呢可以变作最美的一段旅程，但是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叫做最美的呢？最适合的呢？最难忘的呢？兴许呢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有好音乐陪伴的旅程都是最最值得去纪念和回味的。23:0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你好我的朋友，假期的你保持跟我一样的好心情很重要，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麦家族。 Something different when you left my picture changed. I was blinded, I'd not envision the same face in a different frame. It's another call my baby crying for the silver lining. It must be 惊吓，我不小心磕破了下巴。 心中的模样，我觉得自己很伟大。我知道你怕吃辣，喜欢喝珍珠奶茶。我知道你怕别人说闲话，才会故意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和我玩。我知道你怕惹麻烦，才会违背心愿的跟我装傻。我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回家穿很多钱给你花，你当时红着脸低着头跑回家，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和我说话。你记得吗，我们一起玩攀崖，为了不让你受惊吓，我不小心磕破了下巴。 很有夏天回忆的歌曲，来自胡彦斌的老歌，你记得吗？当然记得很多很多美好的往事，像是在新浪微博提醒我说，麦同学，明年算不算是我们节目的十周年呢？哦，真的耶。 你是不是不愿意， 我当然记得 留下来。 J 麦九零后他说呢，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就要走， 想听一首关于家乡的歌曲送给自己。 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mi cutie. So tell me how deep is your love, can we go deeper? So tell me how deep is your love, can we go deeper? How deep is your love?Deep in your love 接到麦克风，有麦最轻松，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发现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麦麦的周末音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陪伴你的耳朵。雪玲儿跟我在同一个城市啊，开心和新岛同学说，你知道吗？从今天算起，2018年仅存100天，还有100天哦。啊，他说我们相互陪伴呢，总是走过一年又一年，酒是越陈越香，情是越久越浓。就希望来首老歌。哎呦，这首歌，我从差不多10年前做边走边唱，上午边走边唱，活力荡漾的时候呢，就经常用它来叫醒大家上午的耳朵。睡不醒的你哈、啊，现在呢陪伴大家这个晚上哈、啊，继续不让你睡，潇洒走一回。会唱的朋友。准备啊，准备一起来。 天地悠悠，功课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啊滚滚，世事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的青春度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歌 一身辣麦克风， 还有一段哦，交给你了。红尘啊滚滚，只需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 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太多往事纷纷不顾，一幕一幕湿了又湿，告委屈换位置，想跟你痴痴迷不悟，不管不顾一再坚持，可我有知我爱又不知道，这不如义无反顾试了再一试，再为想想你在想象里有个我，想象你但你在我想象里，我没这想象力，谎话更难听，却有意伟大的发明，太多方式反反复复，一幕一幕试了又试，靠位置换位置，像个迷痴痴 是我前段时间认识的一个新朋友，他有好几个名字哈、哦，刘宇宁，但是呢，大家熟悉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哦，姓摩，对不对？叫摩登兄弟，人家组合了，对不对？带来的一首新歌《想象》，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What's DJ 麦，23:43的你心情如何？假日当中，哎呀，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一个角度，听听我们的电台，让好心情来个 double。 I want you to know

下从麦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时间节目呢又要倒计时了，要在线的时候刚好呢是这个中秋节，算不算我们一起过了中秋节？当然算，而且呢我们一起迎接这个假日回来的国庆节啊、假日回来之后还有国庆节齁、那提早祝大家国庆快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还是希望可以听到一首关于月亮的歌曲，果然一首老歌又出现了。麦同学祝大家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下期再见喽。线下不要忘记跟我联络，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搜索麦家族全拼。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签，甜甜的，甜甜的你的笑颜，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